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凌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大家的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嗯，好，那么在节目说内容之前呢，有两个通知啊。那么一个呢是在本周六，也就是10月20号，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带领大家呢举行一次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精选的路线呢，主要是带着大家来看丰台和房山400万以内的房子啊。此次呢所看的项目呢，都是这个品牌开发商的限净房，价格刚需啊。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现在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好，我们的集合时间是10月20号周六1点集合。那么地点呢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D口。到时候呢，那边会有活动大巴车，会挂着一个楼市好声音的条幅。那么您从地铁上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巴车了啊。那么我们参观的亮点就是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的限净房。那报名的方式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关注我们安居好声音进行留言报名，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啊。一定要写好10月20号本周六的活动啊。那么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不过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这次看房团的活动需要参观一些样板间和社区，活动量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来参加。好了，那么下面一个活动呢，就是我跟这个我们的宋军老师一起来说了哈。我们这个活动是下个周六，也就是10月27号周六啊。那么这次周六的活动呢，是我们今年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带领大家呢去探店活动。 是是是，最后一次了。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将走进的家居馆啊，深度了解目前的主材的一些材料啊、家具啊、软装啊等等品类啊。此次活动呢，我们依然邀请了咱们的专家宋军老师，带队啊，现 长呢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家装材料，辨别优劣啊。同时我们在这次探店活动当中还要找应的时间为大家呢开展家装讲堂的活动，现场呢与大家进行交流，来解决您自身的装修的问题。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前两次做了两期了这样的一个探店活动，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咱们业主呢也特别特别愿意来参加。 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还是市场太大了，我们无论是选择任何的主材，还是希望有一个稍微懂一些的人来帮我们来点一点，来帮我们来看一看， 嗯， 可能更多的呢让老百姓少走一些弯路。 对 啊，主要是 其实装修呢，你说容易呢也容易，说难呢也难了。 哎，真是这样的。 容易的话，如果您真的是各方面的知识都了解，找一个比较好的装修队，整个的装修的这个过程呢，还并不是说那么的麻烦。 没错。 那如果说难的话，真是说您本身根本不了解装修，然后呢再找了这个不靠谱的装修队，那您整个的装修过程真的是 一塌糊涂 啊。 是这样 啊，会给您带来很多的麻烦。 对，因为周老师他现在有很多的主材，通过我们的肉眼就是这样看，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是的， 有很多人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他们的价格的差异会这么大？ 嗯， 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需要我不止一次的就是来讲这些，我就觉得我们目前拿一样东西来看的话，可能要多听一听，闻一闻，看一看，敲一敲，就是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达到一个标准，这样的话买来的东西我们物有所值嘛。 没错， 嗯， 就是教大家如何来选择的家装材料，辨别优劣。 嗯， 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也比较抽象哈，比如教大家这个，教大家那，那只是从理论上，但是真正比如见着这个东西了，刚才您说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敲一敲，那么这样呢可能您记忆就更加的深刻，对于您的装修呢可能帮助就更大一些。 是这样的、嗯， 所以像这样的探店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因为这次呢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了、 嗯， 因为现在要说装修来讲的，现在是装修的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真的是特别好的季节，就是进入到九月，实际上就是我们把热期过了以后，进入到九月到十一月，甚至包括现在咱们的那个装修陪同计划，有的在十二月，宋老师，我能不能装？实际上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冬天不像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会冷的那么冷了， 对， 所以应该不是特别影响大。其实关键有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冬天做呢？暖气， 对， 因为主要是暖气，因为它受冷以后，我们有些东西干的可能就会慢， 嗯， 就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可能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的。 所以呢，这些不是问题的情况下，现在装修真的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所以呢在10月27号，也就是下周六，我们这次探店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尤其是您现在正在装修或者说即将装修的这些人啊，像这样的活动呢真是为您增添一些知识啊，为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铺平道路呢做了很多的准备。 是的， 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比如说装饰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啊，电器等等等等吧，那么也就是说您装修当中需要的所有的建材我们是一站式购齐。 没错、 啊，一条龙的服务，所以说还可以解决您装修当中的任何问题。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就是10月27号周六的这个探店活动的话呢，一定要赶快报名了。报名方式也是两种，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来报名，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了，您写一个报名，记住啊，一定要写这个下周六啊，因为本周六是这个楼市的活动啊，看房，下周六我们才是这探店，一定要把这个分别开啊。如果您参加探店活动是下周六，也就是10月27号啊，您写一个报名，然后后面写上电话号码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等待着您的报名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说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儿啊。因为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 有一些老的听众呢对此也比较熟悉了，但有些新的听众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下面咱们听这个宋迪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在咱们的那个安居好声音的那个平台里面，有很多人都在问了，就说我们这装修陪同计划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装修陪同计划我们将开到现在都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收效，而且 包括它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做起来的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问我一个问题，说宋老师，建材城没有人了，是不是没装修的人越来越少了？给我的感觉是没有，装修的人一点都没少，只是老百姓真的不知道该去如何装修了，该去如何选一家装饰公司，如何选主材来装修了。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大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和这个楼市好声音咱们来合作，就是想做一个装修的陪同计划。就是你不用担心的，从你的拿到钥匙或者说你要装修你的房子开始，我们有专业的陪同师来陪你，专家级的陪同师，我们来陪你装修，包括你的合同啊，包括你的在房间内走到每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水电改造啊，我们的墙面处理啊，我们的贴瓷砖啊等等，我们都有专家来陪同你来做。这样的话你就会免去很多很多的疑虑， 就是帮助大家装修。 对，纯公益的这个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实际上现在老百姓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工人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操作是正确的，就包括水电的改造，如何是让我省到钱了来装的这个水电改造，很多很多的东西老百姓真的是不懂的，还是严格的讲就是门外汉吧，人家不懂这些，所以我们才出现了很多让这些装饰公司包括我们的主材商来糊弄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为什么搞这种探店活动也是为了这个嘛，当我们把主材当我们把基础施工这一块我们做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领你去来如何选这些东西，我们你会真的是消除很多很多的后顾之忧的。其实也就是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形成了一个叫装修陪同计划。 对， 而且我周老师，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就开始以后到现在，真的太好太好了，就是有很多的老百姓他真的能，而且包括我们不仅仅说一个装饰公司到你家里来我们该怎么样做，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两起了，就是老房然后二楼呢楼上漏水，把他们家淹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用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装修陪同师来讲，我们帮助他一起来和我们的楼上来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真的能达到一个就是让你在装修的，首先在装修这个领域里面你没有什么忧虑可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就特别支持这台节目。 对，其实装修陪同计划啊，也就是说从您想装修开始装修啊，这个期间开始我们就可以陪同了， 就可以了、 比如说您有想装修的计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打电话的来预约我们，然后我们会给您出主意， 对， 找什么样的装修公司， 对对对、 这个买什么样的建材、这个时候帮您出谋划策完了以后，您不就开始装修了吗？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的装修的一些内容我们帮助您来进行监理， 是这样的、甚至包括周老师，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有那种公益的，就是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我们自己的设计师、是免费的上门来帮助你，就根据你的家庭状态，我们帮你做一个粗略的一个简单的设计，然后我们看在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像您刚才说的，从你开始准备装修、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跟进了， 没错 啊，就跟进了， 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像找装修队啊、然后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的这个监理啊， 对， 然后甚至于后面的买建材等等， 对， 我们都帮助你来进行一些建议哈， 对， 全程的来陪同您，这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 对， 而且呢我们去的一些师傅说起真心话都非常辛苦哈，但是我们愿意为大家做这样 的 事情，而且我们是全部公益的啊，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收费用的， 没错没错、 当然有些朋友说了，这个施工队啊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找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有关人员帮着来陪同一下、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已经排到了明年的九月份了，就有很多的、当然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如果现在还需要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那么首先一个您是要在两个就刚才说的我们台里的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就是要在安居好声音里面你们来报名、报名以后我们的这个编辑会根据这样一个报名的时间表来给您排好了、自然就有人打电话给您了，只要您留好您的电话号码， 没错， 就打电话。 当然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哈、因为我们这个陪同的一些专家业内人士啊也在慢慢在壮大， 没错， 因为终究只是公益的嘛， 没错， 是吧， 没错， 你说你这个强硬的让人来或怎么样， 对对对， 这也不太好意思啊， 不过周老师你真了解我心。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最难的一个。我就想在2019年，我就是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改组啊。我们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增加陪同师。 对， 因为陪同师现在靠这几个人的陪同师太满北京市跑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哈。我们尽量的，刚才您说了，壮大自己的队伍啊，为大家来服务。 是， 那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陪同计划的话啊，也是报名方式两种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也就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您的就可以写一个就是叫什么参加陪同计划、 参加陪同计划 啊， 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另外呢，如果简单的话您就打电话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啊。 对 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其实说到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哈，确实我们的师傅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呢也确实解决了很多装修朋友的一些困难。 太多， 在这个当中呢，他们的一些反馈，他们的一些认可，也是让我们真的非常感动。 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当拿到一个业主的一个申请以后，比如说装修陪同计划希望你们来，我们的相关人士的相关的人员到了现场以后，我们真的因为现在目前来讲，我这么长时间以来80%以上基本上都是二手房的这个重新装修啊，包括它的家具啊，包括它哪一个的一个每一个死角的和空间呢，我们都要整个的给它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考察，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会相应的拿出一些方案给他。所以老百姓呢，甚至包括有一些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是额外的一些的问题的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我们也可以帮助他来一定的参谋来解决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好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 没错，所以呢，如果您想报名的话，赶快了啊，这个写一个参加陪同计划啊，或者参加计划等等都行，反正让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就可以了。因为呢，您早报名的话呢，也许就给您早排上。刚才的这个宋宁老师说了，这个陪同计划呢已经排到明年的九月份了。 明年九月。 当然，这个九月份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装修的时间表来这个 排的。他有的周老师现在都是。就是明就打电话了，就明确就说宋老师，我们得九月份或者八月份我们拿房、我现在就排，我排上，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因为基本上包括我们收房，比如说我们的新房，我们拿到钥匙了，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就有的时候也很忽略一点，我们有一个叫验房，那你拿到钥匙以后，你进入你的房间，我们的窗户、我们的门、我们的墙面，包括我们的这些有一些的固定的这些设施，是否是合格的，老百姓还是不懂啊。他希望有一个人跟着他一起来，帮助来验验墙面啊、地面啊，这个房间是否是工整的呀，包括你的这个门啊、窗啊等等那些。其实说实话，周老师，实际上有很多的，我们从这一步已经就开始了。 对对， 您想想，就是我们这一步的话，我们的专业的一些的陪同师，我们就跟你进门了，就来帮助你来看你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 没错。那么也就是说，新房装修的这些人，从您拿到这个新房的钥匙验房开始， 对，已经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陪同了。 没错没错， 帮着您来验房，帮着您来收房，然后再帮助您来进行装修啊， 是， 真的是一条龙。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赶快来报名，可以在手。记得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然后写一个参加或者报名装修陪同计划都可以啊，陪同计划装修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让我们明白就可以了。后面写上电话号码，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我发现我们的电话报名还是蛮热烈的， 很热烈， 因为很多是中老年人嘛，他可能上这个网络不是特别方便， 是的，是的， 所以打一电话呢，他觉得哎，非常的方便啊， 对对对， 省事儿。所以呢，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住是85013710 85013710。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又再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在下周六，也就是10月27号。我们将在本年度啊最后一次举行的一个大型探店活动。那么这次探店活动呢，也是帮助呢想装修的朋友解决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在装修过程当中，您需要买的一些建材，比如说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呐、窗户啊，甚至衣柜涂料、电器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帮助您来呢进行参谋啊。到一个咱们这次依然去一个大的商场，是 在大的，而且呢，我们这次想变化一下，我们想在这个市里面去找到一家 找到一家哈、 嗯。 好、 嗯， 那么具体呢，去哪家大的这个建材商城、 嗯、 啊、 嗯？ 这个具体呢，怎么去这个不就是集合、 嗯、 啊、 嗯、 等等的这个我大家一定要陆续呢来关注我们楼市好声音啊节目，同时我们在公众号上也会公布的。 没错没错， 要 公布的、 啊。咱们这样、嗯、先报名，我们根据大家的这个报名的人数啊，再考虑这个具体的地点。 是是，因为他一定要根据报名的人数，周老师，因为他有车有车有饭， 没错， 中我们还要管大家的饭， 嗯， 所以说当这些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人数来最后确定， 没错， 然后我们来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建材城，而且我们还要在这个建材城里还要包罗万象，就刚才说的，我们最少要15个品类的东西，10到15个品类、 嗯， 我们都要看到，而且都要一个一个的去给大家来解说， 嗯，嗯， 一个一个给大家来看。 所以10月27号，也就是下周六的我们的探店活动呢，有一点是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在室内的 这个 大的建材城在进行， 是 啊。另外呢，我们的午饭呢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嗯，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啊、小奖品啊等等的，这些都会陆续告诉大家。 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啊，尤其是装修和即将装修的朋友。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赶快来报名参加了啊！现在发微信就可以，您写一个参加。27号周六的活动啊，或者说参加探店活动都是可以的，参加探店活动都是可以的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报名，另外呢也可以现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针对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今天呢是99重阳节， 重阳节。 当然重阳节呢，从大的这个它的意义来看的是一个登高节啊，你看今天这个天儿多好啊， 就特别好， 登高望远， 没错， 是吧？ 嗯，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人都知道，九九重阳节实际上我们也把它的它意义扩展了，叫做老年节， 老年节 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装修要注意什么。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呢，我也考虑了很多哈。现在老年人装修可真的不在少数，为什么呢？ 非常多。非常多， 比如说、这个旧房翻新的， 对呀、 旧房翻新的好多呢，都是上了点岁数人的房子，他进行翻新啊，这是一个范围。另外呢，即便是这个房子是新房，是年轻人的房子，由于呢，年轻人可能上班呐、这个任务比较重啊，哎，他会委托父母帮着来代管这个装修，或者说父母呢也会主动来请战啊，你上班吧，就我来盯着。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参与的。 几乎现在所有的装修，在装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是老年人参与的。年轻人可能刚开始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一些的设想，需要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呢，首先要把老年人的需求也要搁在一定的位置上。 没错， 真的是我们这么多年了，我给我的特别深的感觉就是，老年人首先一个，我们无论从哪一点上要注意的，就是人性化的功能。我们功能可以有，每个人都有，像包括年轻人他也希望有一个一定的功能，但是可能对于老年人，可能我们要多加几个字，这叫人性化的， 人性化的。 还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安全，无论是哪一点上，无论是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包括我们的客厅、卧室，处处都有这种安全的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就是人性化的功能，对。 所以刚才这个孙金老师一说就说到点上了哈。我虽然琢磨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起来呢，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人性化和安全的这个大原则下进行的， 一定是的、 啊。尤其是无论是老年人自己住的房间啊，还是老年人参与的一些装修，咱们都要特别的注意。 真的是这样的。 在这里提醒啊，很多朋友都参加10月27号的探店活动了，电话号码呢也都写上了哈，所以呢大家还要积极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一定要根据大家报的人数来安排具体的地点。 是的、 啊、比如说这个饭我们到底准备多少份啊什么的，这些都得要要落实的啊。那其实说到老年人的装修哈，我记得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年龄，不要太拼，不要太累。 是这样的。他们呢，在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目前来讲，好的一些的装修的，我们叫公司吧，就是好一点的，它已经都是程序化了。它不是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状态。实际上，可能更关键的是什么？在我们的前期沟通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中间的这些 些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假如说我们有这样的装修陪同师的话，你不用担心了。但是前期的沟通一定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来沟通每一个环节的东西。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了。 没错。 另外一个呢，就是家里比如说有老人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把它想到了，包括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包括我们的卧室和客厅。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防滑的这个垫子呀，包括防滑的砖呐、啊，包括我们的扶手啊，甚至包括你知道，现在我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业主家装修也是非常高兴，我们给他出的一个什么方案，就是。可能我们家里边年轻人在这看电视，老年人比如说要去洗个澡啊，上个卫生间呢、啊，这都有的。那我们干嘛不？我们我当时就突然间突发了这么一个奇想，我们在他的那个洗漱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就装了一个暗藏着的一个铃，包括在他的这个卫生间里面。我们也装了一个暗藏的一个铃，因为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线是走在墙里面的。因为老年人他有的时候会有这样，比如说我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可能半截会突然会感觉不舒服。可是那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年轻人或者家里人看电视，或者我们家里在说话，很忽略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稍微有一个铃的话，一摁的话，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或者在某一个敏感的地方，会有一声的一点点的响动。可能我们会第一时间能够看老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等等，这些就是要人性化的这种功能要有，但要人性化， 对，特别周到， 特别周到。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楼盘啊，它那个楼盘呢是以这种老年养生楼这个原则为主的一个楼盘。其实当时我没有看出太多的不同，但是我在细看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小的地方非常人性化啊，比如说它在这个房间的床头安了一个。呼叫的铃声，这个铃声直接是通在他们的那个医务室的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啪一摁，这是一个。另外我就发现他的床头也好，他的沙发旁边也好等等，都有开灯的这种开关，非常方便。原来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才发现，我说这怎么还一个开关，太方便了。比如你坐在沙发上旁边，它就有一个，你不用起来开关灯啊，它就有一开关。然后床头旁边也有开关的灯等等，非常好， 非常好。 另外呢，它这个地的用的这个砖，刚才你说都是这种防滑的，另外一些扶手用的也非常到位。好了，那先聊到这儿。 海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信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好，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嗯，那么首先呢，先两个通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好。 一个呢就是本周六10月20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看楼的活动啊，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那么我们下午1点集合去参观的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现境房啊，而且这次呢，我们主要是看400万以内的这样的房子。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又想呢在丰台啊、房山置业的，哎，这个活动真的不要错过啊！我们是10月20号本周六下午的1点集合，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D口啊，咱们集合。您上来以后就能看到一个大巴，上面呢有《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咱们一起去啊。那么如果您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啊。您写一个看房团，注意看房团，参加看房团后面写上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就是重点了，是下周六我们27号有一个今年最后一次的这个探店活动啊。那么在这次探店活动当中呢，我们是帮助大家呢来了解主流的一些材料哈，像家具呀、软装一些品类呀。另外呢，我们这次也邀请了咱们宋军老师啊来带队，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挑选家装材料啊，辨别优劣。另外我们在节目的后面呢还要开展我们的家装大讲堂，来解答大家的装修的问题。而且这次呢，我们有将近20来个公 公司来配合我们的活动， 是的，是的，是的， 有这个装修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公司呢，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就是说，如果您参加活动的话，您能拿到非常非常优惠的这样的价格， 是这样的。 想买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里全都有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探店活动真的不要错过，尤其是想装修或者即将装修的朋友。那么，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两种方式啊，刚才说了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您的写一个参加这个探店，写一个探店活动。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写一个27号探店啊，写得非常明白。您写一个27号探店啊，或者说探店活动都可以，后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因为我们呢是需要报名的， 是的， 我们要根据人数呢给大家准备饭， 对， 准备奖品什么的啊，等等的一些内容都是要根据这个大家的人数来定的，所以一定要提前报名啊。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85013710 85013710。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这个老年人装修还要继续跟大家来说。那么刚才呢实际上宋宇老师已经把这个基调定了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您装修的是老年房一定要注意它的人性化和安全性，这个功能性一定得特别特别。 我们呢因为现在目前装修一个房子可能大家都知道要这样的功能那样的功能，但是有些功能是不适合老年人的。 对。 所以一定要强调一个就叫人性化的功能。人性化的功能可能更多的就是完全倾向于老年人用的。咱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呢我也看到了，有的家庭来做，用一根不锈钢的管啊浸在墙上，老年人起来我们再扶一下。如果我们把那个管多一些，做多一些在那个房间里面，包括我们的卫生间，包括我们的厨房等等的，就是更多的要把这人性化的东西 扶手多一些， 多一些，这样包括就刚才您说到的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床头啊有那么一个拎啊，有一个什么东西，以往我们家庭里面很少用这种东西，大家没有那种意识，实际上现在需要了，真的需要了。尤其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就是起床下床，包括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就让他随手随时都可以拿到一个东西，都有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没错。其实只要用心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些想法和做法出来。 没错没错。 比如说如果是老年人住的房间呢，这个家具一定要简洁。 没错。 走路的通道不要挡着。不要挡着，一定要给它更通畅。开阔一些。另外这个地面一定要用防滑的这个一些这个最好是地砖 啊、地板呢、现在都有，就是这种防滑的啊，针对老年人的这种防滑，甚至包括我们的像在卫生间里面的我们洗澡的那个地方都有那种防滑的那种垫，都有。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还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做的那种家具，老年人的家具不要那个棱角太分明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你那个和跟刀片似的那个那么锋利的东西没有必要。即使如果我们家里面遇到了有这样的怎么办？有的人说宋老师，我们家里已经家具已经做好了，它就是有这种锋利的怎么办？特别简单，现在网络上都有卖的那种护脚。 对对对。 哎呀，塑料的一粘就可以了，而且还软性的，非常好。我们多一些那样的护脚，来挡一些的这样的危险系数。 另外呢，就是拿我自己的经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老年人的房间呐，它跟咱们年轻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没错， 咱们有时候拿年轻人的审美呢非得强加于他呢，有的时候呢会发生矛盾。 是， 而且也确实呢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利条件。我是觉得如果既然是这个老年房间他自己住，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 太对 了。咱们父儿女的这个想法不要强加给他。 是 啊，因为咱们觉得这样好看啊，那样时尚啊，这怎么怎么着，但是他真的不实用，而且他特别讨厌，他看不了这些，那你干脆你就。 周老师，我碰见过一个，就是像家庭里面的这个灯光，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呢，他自己他不需要那种特别亮的那种光了， 是 他需要柔的，他需要柔和，他看了那个，他心情可能都会产生变化。 没错。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要适合于老年人，包括家具。我们呢有些东西可能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白色，或者说这个灰色。 哟，他们不喜欢。 就冷色的都很那什么的。 对对对。 老年人不喜欢。 不喜欢冷色。 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冷和 暖搁在一起的话，我个人倒觉得这个冷色的东西啊，会让人家这个心潮澎湃，会有那种激情的感觉。 嗯， 有的时候啊，但是暖色一些的呢，比如说我们的原木色呀、或者说我们暖色一些东西吧，让人家的心能静下来。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特别冷色，比如说现在特流行的灰色， 太对了 啊，什么这个蓝色、黑色，他特别忌讳，他觉得这种颜色不吉利。 对。 啊，他喜欢要就是 柔色嘛， 柔和一点、 柔和一点 吉祥一点的颜色、所以这个你不要跟他去对呢。 包括灯光，灯光你别一打开，咵，满屋子就那种叫贼亮贼亮的，他非常不喜欢，他希望柔一点的，那个光柔一点的。 另外像沙发呀、床啊等等、你像咱们都喜欢柔软一点，但是老年人呢，他太柔软，他起不来，站 不 起来，坐不起来， 没错， 所以他那个沙发愿意要硬木啊，硬一点的，然后床。也是相对硬一点的这样床，它比较舒服，所以这个呢就是尽量尊重他的意思。 没错，其实我们装修一个房子，尤其是和老人在一起住的，我真的在这也想特别呼吁一下咱们的业主，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因为他碎碎唠叨，或者有很多人说你这样一弄的话和我家里整个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了，什么这个调格调不一样了。 我原来就跟我父母这么闹的。 不行，这个不行，因为他不是说是格调不一样，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是要有自己的主调，要有自己的格调。但是如果我们搭配好了，是非常漂亮的。 没错， 这人是活的呀，这些东西是死的呀。我们只要稍微的动一动脑子，搭配起来没有问题。像包括有一些老年人的房里面，我们比如说一些的有窗台上有一些花啊，养一些东西啊，这是老年人都是非常喜欢的。包括我们在客厅里面，你不要说这个家庭里面是以你们为强势为主，往往有的时候这样，其实。心里他很不舒服的， 没错， 坐在里面。 当然，作为老年人呢，有些东西啊，也要跟子女多商量， 肯定 啊。其实商量商量呢，就能有一个结果， 没错， 就是、互相都能够理解啊，互相都能够宽容一点。 要会表达你们的需求。 是的，另外呢，老年人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会呢，跟这个装修队融合的这种相处，因为年轻人呢，他比较这个，他会见机行事啊。但老年人 不会， 人家 不会， 他都。一辈子了，七八十年他就这么下来了，他管你乐不乐意呢哈。但是恰恰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装修队啊不太懂事儿哈。 是 你老年人的一些话一些做法呢让他觉得不舒服，他可能在装修当中呢会给你玩一些花活都有可能。所以咱们老年人注意啊，就跟装修队啊相处的时候尽量能够融合，说话也柔和一些。 柔和一些。因为我们的我永远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装修的业主你们是咱们是在明处的。 是是。 人家那些装修工人人家是在暗处的，今天跟你都说的好，完第二天我又换地方了，甚至连城市都换了， 没错， 你都不知道。老年人呢，可能更多的我遇见的老年人呢，可能走两个极端的比较多。其实我们老年人应该尽可能的，往中间靠一靠。极端什么呢？如果他要对你好， 哎呦， 他连心都敢给你， 对对， 连早点都给你买了， 没错， 早点午饭晚饭你就干吧，那就是一切都不成问题 了。其实这样 一切都不是问题，非常不好。实际上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只要我一次性让我逮着了，认识你了，完了。你怎么干了？你 老得烧的， 你怎么干，你都达不到我的标准了。 对对 对 啊，他们是容易走极端的。其实真的要变一些，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往中间靠一靠，往中间靠。该关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也不要太过火了，不过火的关心，因为我们毕竟，装修嘛，还是要看你干出来的活，干出来的这些东西，可能以这个为标准。哪怕说最后都给你干好了，你真的特别感谢他，哪怕说我们送一些东西啊，我们请吃一顿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干活。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年轻人做的都特别好。年轻人就知道，首先一个，就像我曾经教给大家的一种方法，不管你懂不懂，当你进了这个工地的时候，你只要干一件事都行。尤其我们老年人，你就拿一个凳子，或者你没凳子了，拿一个桶，你就静静地坐在那儿，你也不用说话，你就看着他干活。我跟你讲，十个有九个都能发慌。 啊、哦，没错， 因为他不知道你懂不懂，他就只知道你就眼睛就盯着来看，来你贴你的瓷砖，我就坐着看，他们工人就发慌，工人就平时可能没有按照规范的来操作，这时候会认真的按规范来操作，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如进入一个家庭，看到装修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拿个凳子就坐在那儿静静的，你看一看，十分钟。 二十分钟，总比你说，哎，吃西瓜吧，歇会儿，来吃顿饭吧，歇会儿。你放心，越是这时候，工人就不干活了，等你走了，他再干呢。 嗯， 没有意义，没有。其实我们要学会变通一下。 没错， 嗯、 也不要老叨唠人家哈。 对对， 其实这点这不行了，那不行了，你早来了，晚走了，一个人俩人了，一叨唠的话呢，真的就会让对方心里很不舒服。 是是、 啊。当然，这个东西咱们还是要互相的能够 相互、 相互理解、 啊。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工人的平随着 好多了， 提高了。 嗯、 他们也能理解了，有时候他们跟老年人说话也是很在意的， 嗯， 很知道， 还是 尤其在北京的老年人，你知道、 哎哎， 北京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的确是，现在好多了， 嗯、 好多了， 嗯。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是特别重要哈、啊，我特别想把它提出来， 嗯、 就是说有些老年人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他考虑的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全面哈、 啊，比 如说他干任何事情都考虑钱， 嗯， 这个是一个挺要命的事儿、 嗯、要命 啊，比如买建材的时候，他首先挑不挑、 嗯、 用不用他。看贵和便宜与否、 嗯嗯、没错、 啊、 没错， 比如做什么东西找装修队，哎呀你给我一个预算，只要便宜100块钱我就用你、 嗯、 等等、 嗯、 这个其实挺害人的， 其实非常非常害人的、 嗯、 我们就做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明显的感觉到就这个还是特别特别尖锐的问题， 嗯， 就是你只要贵了我就不用，你不贵了我就可以用、 嗯、 实际上大家脑子里应该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咱们就是最老的一句话，就一分钱一分货， 是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看他的那个成本、 嗯，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就像他也是在为你服务的，他也是拿了一样东西，不论是装修，无论是买主材，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成本。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几次探店，两次探店，我跟你说，周老师，我主讲的就是这个。首先拿了一个东西，要告诉他这个成本，什么样一个价格范围它是合理的， 嗯， 什么样一个价格范围是不合理的。首先让大家知道，那人家要有一定的成本，再相应的有一些利润。我为什么老提一个事儿，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老百姓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一定切记，我希望这也是一个小诀窍，你就把它当成一块海绵、 嗯、 但是你记住了要把那水挤出去。海绵是什么概念？你就是挤了一遍以后你搁在那，一会儿你还能挤出水来、 嗯、 这就说明什么？就是把多余的没用的那些费用我们把它挤掉，但是一定不要让这块海绵干了、 嗯、 你让海绵干了，实际上说白了受损失的还是我们业主。 你 就非得要那个价格，我不是找不到，我也不是给你做不来，我做得来，但是所有的东西全不是在档位上了， 嗯， 老 是完全变形， 完全变形的、 嗯、因为你像这些装修队也好，好多人你经营的一些公司也好，它肯定有利润、 嗯、 啊，有利润它才能够赚起来、 嗯。 如果你真是把海绵给人家吸干了， 干了， 人没有任何利润的话， 嗯、 人家谁也不会白干这活。 对， 而且即便是给你白干，人家有这种精神啊、 嗯嗯嗯， 但是他公司要长久的运转的话，他必须得有资金的。你把这资金链打乱了、打断了，那他怎么办呢？ 其实特简单，周老师、嗯、就是。他可以不挣你的钱、 嗯、 但是你一定不要让他赔钱。 是的，是的， 有很多老百姓咱们就忽略这一点、 嗯、 就是你可以不让他挣到钱，但是你一定不要让他赔钱， 嗯， 因为赔钱他那种状态就发生改变了， 嗯， 你看有的人就是曾经说过，就是在买东西的，就是跟着业主说，大爷我求求你了，我就剩100块钱的利润了，我就收10个，你问问哪个老百姓能相信？没有相信的， 嗯， 没有相信他们就剩100块钱的利润了， 对， 但是一定不要让他们赔钱， 嗯，所以呢，作为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确实咱们是从艰苦的时候过来的哈， 是是， 所以生活非常的勤俭，这个特别理解， 嗯、 但是呢， 嗯、 你在办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光看钱是要坏事儿的， 没错， 因为呢，您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还、 嗯、 买的没有卖的精哈，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便宜。当然我说的这个前提就是说，都是大家在正常做买的、 嗯、 买的情况下、 嗯嗯嗯， 那么贵的必然比便宜的各方面可能就会要好一些， 嗯、 甭管它哪方面好，它肯定要好一些。 其实周老师，你仔细想，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就又说到了我们的主题， 嗯、 就是因为咱们老百姓不懂。 对， 就是因为不懂。如果老百姓简单的懂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可能这些问题他就都不是问题了。 嗯、 就因为他不懂，一个拿了一个东西告诉你，我这卖2000，你凭什么卖2000？那我对面就有卖200的，你干嘛非要卖2000？ 是、嗯， 他就有这东西真的还是不懂。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探店的活动，真的是。 掰开了揉碎的给他讲，他为什么卖2000、 嗯、 他为什么卖200、 嗯、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卖200、嗯、哎，通过这样讲解以后，老百姓就明白了，哦，那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卖200，这要为什么卖2000，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多学这方面的， 要知识的积累啊、嗯、 没错没错。 我记得这个糖尿病病人大家都知道有5架马车啊、 嗯嗯、 比如说管住嘴啊，放开腿啊，按时吃药啊，按时测量啊、嗯、其中有一个就叫积累糖尿病方面的知识， 没错、 啊、实际上装修也是一样， 一 定要积累装修方面的知识。 对呀、啊，对你将来也有好处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装了，你看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反正和我接触过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宋老师，我和您接触过以后，装修了房子以后，我都能成老师了。 嗯， 很多东西我明白了，这个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 没错， 就你的朋友在装修，你的家人在装修，不用着急，我来了，他就能够给做了，何乐而不为呢？ 嗯， 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因为上当，不就上在这儿了吗？ 嗯， 就因为你不懂啊。 对， 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开设装修大讲堂，赵老师您。知道我们目的是什么，你们都懂，你们懂得越多，那些不法商贩就没有市场了嘛， 对，他就没有用武之地， 对对 对,、嗯、对, 对，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知道哈，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些想法，改变一些习性真的非常难、 嗯、 所以我就给大家出一个主意，一个呢就是说像这样的比如说探店活动啊等等的哈、 嗯嗯嗯、 您一定要积极参加，比如说下个周六也就是27号我们就有探店活动哈，一个是能够解决您装修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您在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我们都为您准备了、 嗯、 又能够便宜哈、 嗯、 这个性能各方面又好，而且呢您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都配齐，一条龙服务，所以像这样的活动大家呢不要错过、啊、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还真的是有担心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 嗯嗯嗯、 啊，我们有工人啊有师傅啊来帮助你来进行这个装修， 是的，有人帮您把关，有人帮您把关、嗯， 对，那无论是报名参加这个装修陪同计划、 嗯、 还是说下周六27号我们这个今年最后一次的探店活动，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啊，赶快了，我们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写一个比如说27号探店参加啊，或者说探店参加，我们就知道了。后面呢，一定要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如果您想参加我们陪同计划，您写一个陪同、 嗯、 啊，也是可以的、 嗯嗯。 然后后面写上电话号码，哎，这两个活动我们都知道您参加什么了就可以了哈、嗯啊。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啊，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咱们再看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家装内保温这个墙体有必要拆除吗？ 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就内保温、嗯、 对，内保温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你像比如说有很多阳台那个地方那个保温层、 嗯、 保温层呢因为它本身在开发商做的时候就给我们坐在里面了那种软棉、 嗯、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看是否要拆除它、 嗯、 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要拆除它的，甚至包括它无论是从隔音的效果还是保温的效果各个方面来讲，就是要视情况，就视这个墙用不用它，一定要视情况，要到现场来看。 好， 嗯嗯。 另外有些朋友也在提哈，说老年人参与的装修有的时候容易着急，说这点一定要注意，不要着急。 哎呦，真是的，真是的， 嗯，因为呢，有时候老年人吧，就有时候会较真儿哈，比如说你答应是一个月，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啊，下雨啊、下雪啊，或冷啊、热的，它可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进度。 周老师，我们一般情况下呢，要给人确定的是45天装修好一个房子，有很多业主就说、哎、你太长了，45你一个月你才装修房子，装修好一个房子，其实中间有很多的环节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墙面两遍腻子的话，你第一遍一定要干透了我才能给你上第二遍，而不是说我就糊弄你我就给你上了。我们的防水一天一遍还得要放三天。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做这种避水实验，一定要找到楼下的业主，这是我们的规定，就你要找的业主跟业主打好招呼，我明天做避水实验，一定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需要来实践，可能就拖出去了。我们上次有一个工地就这样，楼下两口子出差了， 一出差一走的话，一个多星期就不在家里面了，那就不做，我们就做不了，就一定要等到你家里面楼下来人了，我们才做。这个对双方都是要负责的，不能说你装修一个房子把人家给毁了呀。 对， 所以都是要负责的，包括你墙面，尤其你干一定要干透了，大家能感觉到我们干透了，我们才上第二遍。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老年人终究岁数大了，有时候跟这个社会的融合度啊，不如年轻人那么足哈，那么多，所以呢。要承认这一点，比如说在装修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尽量比如说跟自己的儿女啊或者年轻人啊多交流一下， 对对对、 啊、不要总是认为我自己啊什么吃的盐都比你怎么怎么多啊，我自己有经验什么的，但是那个呢可能是过去，现在咱们都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所以社会的变化有时候发展您真的是不太知道，所以要多跟年轻人进行交流啊，把姿态放下来， 没错，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实我也在这也想呼吁一下我们这些施工方也一样，就是大家要理解，要理解老人的心态。但大家每个人对我老人，也不要说你动不动刚说你两句你就没完没了。 没错，没错。好，那非常感谢宋军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天气转凉之后呢，全身的血管收缩容易引起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严重的可能啊会造成心血管疾病，所以呢年纪越大的朋友越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受凉。那建议大家每天喝上一杯温温的羊奶，这一杯下肚手脚暖和不说，羊奶当中丰富的营养元素也可以给身体多一种健康保障。 没错啊，那今天瑞麟重阳节专档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一盒，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是99块钱。而本档活动当中啊，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6盒直接送1盒，等于说啊，每盒羊奶粉只要84块钱。 凡是大家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呢也成功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能够不花钱白得一瓶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以它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是健康油。商超呢，这一瓶的价格就要上100块钱，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库存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啊，今天、明天、后天只有3天免费领取的时间。热线呢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有朋友就提到说，秋冬啊，正是喝羊奶的大好季节，市面上的羊奶粉都在涨价，可是你们今天却是降价了，说不会这羊奶粉是存货吧？ 不会的。 说一下啊，咱们瑞麟羊奶粉呢不光是与享购电台有合作，线下呢还有瑞麟的实体门店。 是的啊，再说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成功也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呢、啊、每天一杯5块多钱的瑞麟羊奶，补充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18.3克的蛋白质，以及40毫克的维 C、维 A、维 E 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坚持一段时间的羊奶滋补，您就会看到身体的改变。 没错啊，想想看呢，超市里面便宜几块钱的鸡蛋啊，很多人都会排1-2个小时的队去购买。而本档活动当中，99块钱一盒的瑞麟羊奶，现在买6盒送1盒，直供价每盒84，又便宜了15块钱。 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108，原价是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是594块钱，您可以喝上105天，划算到每天5块多钱。 对， 而且还有一瓶来自众源之乡的高营养亚麻籽油免费赠送，这可是重阳节特定的福利，只此3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